老夫身上哪来什么海城木啊？小娇女双手叉腰，鄙夷地看着这个身材矮小的老狐狸，说道：“铜雀老先生，你在阿夏号固然能瞒过我家七杀大人，又如何能瞒过老阿姨？我这次来是老阿姨算定破军难过此劫，想必来不及告诉你们如何前往佛岛。可巧我搭乘贪狼大人的摩加罗号去见他，这才让我给你们带个话。你若是不肯实说，我也帮不得你了。”小娇女嘟着嘴，做事要回到摩加罗号上去。童雀见是老阿姨让他前来，知道老阿姨虽说神神叨叨，却能掐会算，所言必定并不虚。童雀连忙说道：“有，海辰墓就在老夫这里。”说着，童雀从怀里贴身掏出一个小布包，连着拆开好几层，露出那块海辰墓来。这海辰墓只有巴掌大小，虽是木头，却重比铁块，色泽也是乌黑发亮，纹理清晰，自然形成的图案仿佛是一个双手结印的佛像。小娇女本来就只是假装要走，见童雀乖乖拿出海城木转回来，指着剑文说道：“就这么个东西，你还真当我们会抢不成？你把海城木交给太子爷，然后喂给青龙船吃下去。”啊，喂给青龙船吃掉？剑文听了眼睛瞪得溜圆，早先他在泉州初见这海城木，就曾想过把它喂给青龙船吃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初就这样做，岂不省下许多麻烦。小娇女看出剑文在想什么，解释道：“老阿姨说了，这海城木必须要在双龙相会之后给青龙船吃下去才有用，若是你早早喂了，这海城木不过与普通木头无异，你可与破军一起为青龙船吃过木料。”剑文想起在蓬莱维修船坞，破军招呼自己一起给青龙船喂食木料，便点点头。小娇女笑了起来：“你以为破军为什么要你和他一起给青龙船喂食？唯有你们两代青龙船主人在一起，才能激活青龙船的记忆。”剑文这才知道，破军带着他所做的这些事竟然都是有深意的，更觉得伤感。剑文伸手从铜雀手里接过海辰木，独自走到青龙船高昂的船头前。此时时间已经接近傍晚，血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色映到了一片血红，剑文的影子被斜斜拖得很长。他单手摸着青龙船龙头上的鳞片，心中默默祈祷了几遍，然后准备把海辰木贴到龙颈上。青龙船似乎感受到了剑文的祈祷，身体也震动起来，似乎在回应他。不远处观看的人们都专注着青龙船的龙头，等待奇迹出现。哈罗德无意间将目光游移到剑文的影子，只见拖长的影子头部正映在船舷上，头部古怪的变得很长，像是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。哈罗德揉揉眼睛仔细看，只见剑文影子的头部果然被拉得极长，他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统统旁边的腾格斯让他一起看。腾格斯撩开挡着眼的辫子仔细观看，果然也看到影子的头部在变长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 那真是奇怪啊，我安达怎么好像戴着一顶高帽子？” 站在人群中的沈提奇叫声不好，抽出腰间的绣春刀，纵身跳起，朝着剑文的后背劈去。众人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见沈提奇冲剑文后背劈去，都惊出一身汗来。腾俄斯和小娇女不约而同地跳起来，朝着沈提奇奔去。沈提奇的刀眼看劈到剑文后背，刀锋一偏，却砍向剑文的脚后跟，不偏不倚，正砍在他身体和影子的连接处。正扑向沈提奇的腾格斯和小娇女看到惊人的一幕，剑文的影子竟像纸片一般卷曲着突离开剑文站了起来，黑色从影子的头顶慢慢褪去，显出的竟是戴着阴阳师乌帽子的卢蛇夫模样，只不过这个蛇夫是片状的。卢蛇夫嘶嘶笑着，吐出他的长舌头，从剑文手中卷走了海辰木。沈提奇的刀深深砍进船板里，拔不出来，只好大声叫出这法术的名字：

博物学者今生之大幸事，安有不去之理？拼去这条性命，博个青史留名，岂不美哉？和哈罗德相处那么久，简文知道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冒险的好机会，也就随他了。在简文等人说话的这段时间，判官郎君一直在观察不远处通往佛岛海域的海况。他多次和普军前来这一带勘察，普军曾想亲自去寻找佛岛。据普军说，天下的船只唯有青龙船是最适合在此种危险海域探险的，只可惜此船不在自己手中。仿照青龙船制造的走蛟船原本就是破军想用于佛岛探险，可惜毁在偷袭大明船阵的战斗。判官郎君对这里的海情了如指掌，知道每日前往佛岛的通道开启时间很短。他留心观察海面，只见金色的海面下隐隐有一团暗流运动，与其说那是暗流，还不如说是海底有一个灰色乌云和橘红色雷电翻滚成的球形，期间好似有不可名状的黑影在其中摇头摆尾地钻来钻去，既像是许多龙，又像是成丛的海草。这球形向着海面慢慢上升，又如同是在扩张着，升到海面下不甚遥远的距离时已经有数里大小。判官郎君冲着剑门吼道：“来了！”剑门只是朝着不可思议的奇景看了一眼，就觉得心脏不受控制的快速跳动，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。和这大球相比，青龙船和其他几艘送行的船只好似只是一些乘着蚂蚁的小小树叶。剑门暗自咽了几下口水，可嗓子还是很干。腾格斯和哈罗德表情严峻，看样子都和剑门一样被震慑住了。铜雀则面无表情，只是摩索铜雀吊坠的右手速度明显快了许多。剑门让自己心绪镇定下来，冲着判官郎君点了一下头，说道：“走了。”判官郎君也略微颔首，算是告别。剑门将传国玉玺放在胸前，默默闭目祈祷了几句，再睁开眼时，他的心跳已不像初时那样激烈。剑门下令道：“去吧，青龙船，带我们去那边的世界。”只听猫的一声，青龙船高昂的龙头发出振聋发聩的高亢鸣叫，回应剑门的请求。船舷两侧的32只盘龙轮盘卷动起白色水花，朝着暴风雨雷电球的中心启动。青龙船走出了7-8丈远，判官郎君船上的沈提琴忽然想起什么，他紧走几步跑到船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竹筒，朝着渐行渐远的青龙船扔去。沈提琴喊道：“ 太子爷，带上这个东西，想必能派上用场。” 竹筒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，落在甲板上，滚到剑门脚边。剑门从地上捡起竹筒，只见竹筒一头用软木塞子塞住，筒身上用隶书刻着还魂虫3个字。剑门想起沈提琴曾用这种白白胖胖的肉虫子救过妻里的性命，情之是好东西，连忙也塞进腰间的小包里，然后冲着沈提琴作揖相谢。沈提琴见太子爷朝他作揖，也赶紧回礼。旁边的判官郎君忍不住伸出右手朝他后背拍了一下，判官郎君断掉的右手上装着铁钩子，这一拍差点把沈提琴拍得吐血，身体朝前趔趄了一下。判官郎君知道这位擅长狡兔三窟的官爷圆滑得紧又小气得紧，从他手里想拿到一星半点的好处，总是得用好几倍的好处来换。判官郎君问道：“ 小子，你这是卖太子爷人情？之前不是还想着捉拿太子去换官职禄位吗？” 判官郎君没少给过沈提琴银子，也算是他的衣食父母之一。沈提琴摸着后背被砸疼的地方陪着笑回道：“ 是是是， 多个太子多条路，小人混官场的身不由己，如今想明白了，蓬莱和郑提督都是极看重太子爷，小人要是拿他去孝敬胡大人，只怕两边都饶不了小人。判官郎君难得的笑出声来，他知道沈提琦虽说是又滑又贪，见风使舵，倒也不是阴险小人。判官郎君对沈提琦说道：“ 算你识相，如今除指挥使以下的几位顶头上司都死了，你荣升千户监事都是近在眼前的了。” 沈提琦在锦衣卫里虽说地位不高，却是能和比除指挥使官大得多的胡大人搭上话，又与郑提督通着消息，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。这次除指挥使以下死了不少人，他沈提琦未来前途一片大好。不过想到那位未来的恩主胡大人，沈提琦的脸色忽然变得很是难看，他低声说道：“哎，胡大人是奉旨钦差，不知为何此次下南洋总是和郑提督别苗头，甚至不惜手段和日本人勾连，一意擒拿太子爷。这次郑提督没能拿下太子爷，胡大人手下的锦衣卫又死伤太近，恐怕他必要在当今皇上面前反咬郑提督一口，郑提督今后的日子只怕不好过了。”判官郎君问道：“那么你待如何？”“ 哎，郑提督这些年鞠躬尽瘁，为国家做了不少事，在朝廷上对右公公胡大人这些小人也是忍气吞声，不过想为国家多做点，当今皇上不过拿他做一条可用的走狗，时时还忌惮他手中兵权，又让右公公胡大人时时制衡他。这次郑提督损兵折将，又没拿到太子，只怕那般奸邪小人必要进谗言害他。小人想前去向郑提督知会一声，也算是不黑良心。”判官郎君没料到沈提琦竟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倒也大出意外。判官郎君说道：“你这次平日里黑眼珠只瞪着白银子，不料也是个有良心的。”“ 小人是非曲直还是懂的，郑提督这样的英雄不可让他坏在右公公胡大人这般佞臣手里啊。”判官郎君听得兴起，又抬起钩子在沈提琦背上狠狠拍了一下：“好汉子，若是何时在官场混不下去，跟着我干，我小郎君绝亏不了你。”说完后，判官郎君想起了旁边魔家罗号上的贪狼，这家伙虽是破军主人的盟友，又刚帮自己清理门户，但性情喜怒无常又凶残好杀，说不定一时兴起又会和蓬莱打起来。魔家罗号船高，判官郎君紧握着巨血剑朝着贪狼喊道：“贪狼大人意欲如何？可要和我蓬莱一战呢？”贪狼常年被破军压制，确实想过趁着破军刚死一举灭了蓬莱势力，但那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念头，没料到判官郎君会主动向自己挑战。贪狼倒愣了一下，挠挠下巴反问道：“ 先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？” 判官郎君回答道：“破军大王刚死，南海将成战国局面，我打算用蓬莱能用的机械都拆了运上珍珠港，卧薪尝胆重建统一天下。贪狼大人若是也有此意，你我可先决出胜负。”判官郎君用鹰隼般的眼眸盯着贪狼，右腿微屈用力踩着船板，只要贪狼表露愿意一战的意愿，他就要跳上魔家罗号。贪狼向下俯视着判官郎君，然后歪着头望天，长满鲨鱼牙的巨手在下巴上刮了两下，忽然打了个哈欠：“ 你小子太嫩， 等过几年养肥点儿，我再来找你打架。 听贪狼以看似轻松的口气说出这句话，判官郎君这才松开紧握在巨血剑柄上的手。他发现手心的汗早把剑柄浸透了，自己其实并没有把握战胜贪狼。贪狼既然答应过几年再来找他麻烦，看样子自己是可以放手统一南海了，至少几年内可以保安全无虞。紧张的空气化解后，众人再次注视青龙船。只见青龙船此时航行到了暴风雷电球的中心，金色的海水像丝绸一般柔软地向下凹陷，青龙船不出片刻就连桅杆都被吸了下去。小娇女吃惊地问道：哎，青龙船沉了吗？判官郎君答道：不，他们找到前往佛岛的入口了。听判官郎君这样说，小娇女却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她轻轻晃着克里士剑的剑柄，挂在腰上的两把剑相互碰撞，发出当当的清脆响声。当青龙船行驶到暴风雨雷电球的中部时，剑门扒着船舷的栏杆向下看，只见金色的海面与海水下方的暴风雷电球泾渭分明，上面金色部分平静如初，下面灰蒙蒙的球形却瞬息万变，两部分仿佛没有丝毫的连接点。金色的海水像是经受不住船身的重压，竟然软绵绵地向下凹陷，海水波澜不惊，竟像是调开了浆糊一般粘稠。青龙船在海面上压出很深一个大坑，然后向下深深地陷了进去，朝着暴风雷电球陷去。随着下陷，青龙船顶上的金色海面渐渐愈合，平复如初，海面上的海风声、浪涛声、海鸟的鸣叫声，以及开始还能听到的小郎君等人的喊叫声，都像是隔了一层墙。这层墙随着头顶的金色海面层层愈合加厚，直到一切声音都听不到了。死一般的寂静令人胆寒，金色海水形成的空腔包裹着青龙船，距离风暴雷电球越来越近。剑门隐隐感到情势不妙，铜雀建议大家先用绳索把自己捆死在桅杆和护栏上，大家都找来绳子把自己捆好。腾格斯想起在巨龟寺遇到过的大漩涡，吓得头皮发麻，抱来一大捆缆绳搓成很粗的一根，把自己牢牢绑在桅杆上。他还觉得不放心，要哈罗德帮忙连系了七八个死扣，把自己捆得纹丝不能动，才放下心来。青龙船还在下沉，不知沉了多久，海水的金色越来越淡，灰黑色的风暴雷电球在迫近。终于，青龙船突破了金色和灰黑色的界限，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头顶变成脚底，脚底变成头顶，青龙船上下调转。剑门赶紧闭上眼，他听到腾格斯的惨叫，但是惨叫声瞬间就被狂风、雷暴和惊涛怪浪声淹没。这些声音几乎是在穿越寂静无声的金色海域之后立即出现的。青龙船在天地倒转的瞬间调整好了位置，稳稳落在海中。经过短期的头晕目眩，剑门睁开眼，青龙船似乎是停在了高山上，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铁灰般的海面在脚下很远的地方，天也被铁灰色的密云笼罩，海天两重铁灰色连在一起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只有借着偶然出现的雷光才能看清捂着帽子的铜雀，抱着桅杆的哈罗德，还有腾格斯恐惧到扭曲的脸。他张着嘴大概在喊叫，只是风太大，实在听不到他在喊什么。 山，好多，是山。 剑门断断续续听到这些字，他借着雷光朝周边看去，青龙船后方果然有着一层层高达千仞的山，这些山左右连绵没有头，能看到的一面都是平滑的断崖。 再一次的雷光让剑门看清，这哪里是什么山，分明是一层层高达千仞的铁灰色巨浪。青龙船正在一波浪涛之上，被甩弄得像是湖水里的一片枯叶。万幸的是，青龙船具有超凡的稳定性，在被一波巨浪抛上天后，落在下一波浪尖上依旧能平稳如初。即便如此，当下一波更高的巨浪拍下来时，船体还是被淹没到了水下，几个人只能借着浮上海面两波巨浪之间的间隙深吸一口气，以免在下一次淹没到水下时溺死。被淹没了好几次，剑门也呛了好几口水，可是巨浪看着像是永无止境的样子，没完没了。不再运船的腾格斯这回非但没有吐，倒是被灌了一肚子水。他大喊大叫： 奶奶的，要是有谁能把这天上的老天爷赶跑就好了。 腾格斯带着哭腔的喊叫提醒了剑门，他想起郑提督曾经与暴风巨浪的对抗，那场对抗居然是以郑提督的胜利告终。剑门也想学着郑提督赤腿风暴和巨浪，但是郑提督是念诵圣旨，他又该念些什么呢？他想起父皇从小让他念书的经文，父皇说只要背好这段诘屈熬牙的经文，就可以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后来卢蛇夫在听到剑门背诵这段经文之后，曾经欢喜的手舞足蹈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何如此，看来也许这经文有着神奇的力量也说不定。剑门定定心神，开始背诵经文。这经文言辞奇怪，既不是中原汉语，也不是天竺梵文。后来剑门还曾经背给童趣、七里、腾格斯和哈罗德听，高丽语、日本语、蒙古语和佛朗基语的可能性也被否定。不过哈罗德说曾经听一位拉丁教士祈祷时念过类似的祷文，据说他是跟从一位托钵隐修士学到这段祷词，可惜后来那位教士就被异端裁判所当柴火烧了。现在剑门只能死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，一遍遍念诵经文。奇迹出现了，当剑门背诵完第一篇经文，扑向青龙船的巨浪居然瞬间短了几十尺，暴风也小了不少。剑门打起精神，再一次从头背诵经文，下一波靠近青龙船的浪涛果然又减了几十尺。剑门一遍遍念诵经文，原本高耸无山的巨浪居然层层减低，风声渐缓，云端之上的雷电翻滚着上升，隆隆声也跟着远去。剑门抖擞精神，背诵经文的声音一波高过一波，风浪随着一波小过一波。在背到第30篇时，风浪果然竟止息了，海面平滑如镜，没有半丝风，竟是从暴风变成了无风。若是寻常帆船，此时恐怕已经要为没有风失去动力而烦恼，好在青龙船是依靠自身轮盘推动运行，并不依靠风力。看到海面平稳依旧，并未再出现风暴的痕迹，剑门等人这才解开捆在身上的绳子。哈罗德从身上口袋里掏出好几样三角形、十字形的千星仪器，想根据星星的位置寻找方向，无奈风浪虽停，天空还是铁灰一片，望不到半点星光。哈罗德趴在甲板上鼓捣半天，才发现这些宝贝仪器都成了废物。哈罗德又掏出一根拴着细线绳的磁针想测量方位，磁针不知什么原因滴溜溜转了几十圈，就是停不下来。铜雀思量片刻，恍然大悟，说道： 破军说过，这佛岛海域有圣怪吐纳云气，制造幻境和恶劣天气，又说有万千魑魅魍魉出没，让人找不到方向，只怕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都和这些怪物有关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